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太子府的王志密告李世民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准备除掉李世民，随即向李渊逼宫，顺便将尉迟敬德等人一起坑杀。那么接下来李世民又会怎么做呢？李世民把王志的话一一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这秦王府一下子就炸了锅了。长孙无忌他们随即力劝李世民先试图之。这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李世民呢叹了口气，哎，骨肉相残，我不忍心呢，不如咱们先等等，要是他们真的造反，咱们再去讨伐，后发制人，你们看怎么样？一听这话，尉迟敬德就急了，谁不怕死啊？啊，现在大家把性命都交给你，这都是天意，这都大祸临头了，您还不担心？我虽然出身低微，但也不会束手就擒，到时候啊，嘿，我就走了，得将了李世民一军。尉迟敬德这话音刚落，长孙无忌也说，不听敬德的话，我们就败定了，敬德要是走的话，那我也会离开的。哎，又将了秦王一军。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意李世民的后发制人，他们全部都主张先下手为强，末了还给李世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先下手，我们这些个人就不管你了，我们各自逃命去了，你自己留下来等死吧。面对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的摊牌，李世民急忙阻止，哎，别急别急，我的意见你们也不能全部推翻了吧，咱大伙儿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更为稳妥的方法。什么稳妥？这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上哪儿找稳妥去啊？尉迟敬德说了，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王素以蓄养勇士800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元甲之兵事事已成，王安得已乎？ 尉迟敬德的意思是责怪李世民不智不勇，进而摊牌说，即使你秦王想息事宁人，你手下那磨刀霍霍的800勇士答应吗？他们手里的刀枪答应吗？都不会答应。李世民还在犹豫，他很清楚迈出这一步将有多难，而且一旦迈出这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成功则残杀兄弟逼父退位，失败则身首异处，落得个乱臣贼子的勇士骂名。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难做的选择题吗？看到李世民下不了决心，长孙无忌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游说，何况李元吉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只怕将来他也会造太子的反，他与太子用计陷害了您，然后齐王再用计构陷太子，那时候可就天下大乱了。长孙无忌他们的劝说还是很有技巧的，他们拉出了李元吉这个话题，进而就增强了说服的力度。在他们看来，即使李世民有舍身饲虎的精神，同样也挡不住李元吉的虎狼之心，因为李元吉帮着太子实际上那是暗藏祸心，一旦李世民被除掉了，李建成也不会幸免，到那个时候大唐江山就会落到一个暴力的只好打猎的君主手里，那将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呢？看到李世民已经有所动心，长孙无忌又拿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案例，舜。根据史记记载，舜在继位之前不受老爹和继母的待见，老爹和继母都希望舜的弟弟为王，因此让千方百计的想置舜于死地，两次险些得手。一次这舜正在挖井呢，老爹和继母在上边动了手脚，人为的制造了一次塌方，把井给填死了，不出意外的话舜就死定了。不过意外发生了，大智大勇的舜居然像鼹鼠一样从井壁上挖了个洞，自己又上来了。另一次舜正在屋顶上修房子呢，老爹在下边放了一把大火，不出意外的话舜又死定了。可结果呢，意外又发生了，这舜抓住两个斗笠当翅膀，一斗翅膀像鸟人一样从屋顶上飞了下来，平稳落地，毫发无损。现在舜的事迹成了说服李世民的重要工具，可李世民依然是犹豫不决，于是众人齐声问，您以为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李世民回答说，圣人呀。大伙儿这回得着理了，对呀，这舜是圣人，可假如他当初挖井的时候光是自认倒霉不出来，那早就化成井里的泥土了，假如他在屋顶下边起了火还不下来，那他不早就成了屋顶的一堆灰了吗？怎么还会有后来的责备天下法师后世呢？论语当中孔子也说过，父母如果拿小棍子打，做子女的就要承受，如果用大棍子打呢，做子女的就可以逃跑了，毕竟生命关系重大，必须先保住命啊。是啊，这舍身饲虎也要看对象是谁，建成和元吉这样的人值得为他们舍身饲虎吗？不值得。要死定要为江山社稷而死，要活也要为江山社稷而活。尽管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李世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的对手不仅仅是建成和元吉两个，其实还有一个隐形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老爹李渊。自己挑战太子实际上就是挑战老爹的威严，毕竟废立太子的权力在老爹手中而不在自己的手中，一旦与太子决战，实际上也就跟老爹一起走进了死胡同，那个时候尽管不会把父亲给杀了，然而也要逼着老爹退位，结束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老爹的政治生命，又与剥夺他的自然生命有多大区别呢？在皇权终身制的背景下，皇帝的政治生命与自然生命如影随形，政治生命结束了，那么自然生命还有多大意义呢？在李世民经历的人生中，经历的大战无数，然而眼前的这一战却是最难把握最难抉择的一战， 因为这一战将家和国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又将亲情与皇权裹挟在了一起。要家就不能有国，要国就不能有家，要亲情就别惦记皇权，要皇权也就顾不上亲情了。世界上最难打的仗，不是大仗，也不是恶仗，而是这种家国缠绕、亲情与皇权裹挟的仗。既然人无法理清，无法决断，那么就问问天意吧。李世民命人拿出来龟壳，准备占卜一下吉凶，问问天意如何。可没想到，刚把这东西拿出来，有一个人就窜了过来，把这龟壳抓过去，啪的扔在了地上。这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呢？这个人是李世民的亲密幕僚张公瑾，玄武门事变的干将之一。此人不仅力大无比，而且胆识过人，看到李世民还要扔龟壳看天意，张公瑾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一边扔了龟壳一边大声说道，占卜的目的是要请神明决断，现在我们都已经决断了，还占卜什么呀？如果占卜结果不利，难道我们就不干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事到如今，你李世民还有别的选择吗？不干，前边是死路一条，干，死路也许会变成活路，你是干呀，干呀，还是干呀？一个字，干。孟子曰，以一不义，杀一无辜，则不行。这句话适合儒家的标准，但从来不是帝王的标准。在通往皇权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下定了死磕的决心，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去召回被扫地出门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前来共商大事。令人意外的是，这对左膀右臂居然拒绝了这次召唤，这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这两个人要背叛李世民吗？其实啊，这都是让李渊给吓的。李渊当初把二人扫地出门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非皇命不得私见秦王。所以呢，房玄龄才会说，我们奉旨不再跟秦王混，今天要是去了秦王府，只怕我们的人头不保啊。听到了长孙无忌的回话，李世民怒不可遏，难道这两个人敢背叛我？随即他取下了佩刀，交给尉迟敬德，你去看看去，他们要是不来，就把他们的人头给带来。得，要么人来，要么头来，您自己选吧。看着杀气腾腾的尉迟敬德，房玄龄和杜如晦知道这位老兄除了李世民，天王老子的话都不听。两个人对视一眼，他们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他们命中躲不过这次决战。胜则帝王将相，败则乱臣贼子，是胜是败都要壮着胆子搏上一搏。按照尉迟敬德的安排，房玄龄和杜如晦换上了道士服，两个假道士与长孙无忌一起快步走进了秦王府，而尉迟敬德则走了另外一条路，随后也回到了秦王府。他们知道这一次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平静地走进秦王府，等到走出王府时，就一定会让长安城石破天惊。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这一天天空中有异象发生，太白昼现，金星白昼当中划过长空。如果放在现在，这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天文现象，而在古代，这是人间巨变的一个征兆。《汉书·天文志》记载，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昭示着人间将发生巨变，天下将要更换君王。其实太白昼现说白了就是白天能看见金星嘛。白天看到金星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天上有两个太阳，一个亮，一个相对较暗。亮的当然就是太阳了，相对较暗的就是金星。尽管两个一明一暗，但最终的结果是二日并存。这一天，长安城中很多人看到了划过长空的金星。 上岁数的人心中闪过一丝忧虑，难道又要改换君王？这武德皇帝刚刚做了9年呀，难道又要天下大乱了？嗨，这世道。长安城中的百姓在不安中熬过了6月初1，6月初2一切正常，人们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时间走到了6月初3，这一天金星再次白昼划过长空，莫非更换君王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李渊的皇宫，向李渊呈递了一份亲启密奏，里边写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不用问，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没错，这个人就是太史令傅毅。傅台长骤观天象，发现金星出现的位置恰好在陕西中部地区，也就是传统意义的古秦国地区，而李世民正好是秦王。组合起来，傅台长就破译了上天给他提供的密码，秦王登基治理天下。傅台长破译的密电码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在我看来，这是伪科学。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星象一直是一门玄而又玄的学问，在史记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而随着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国人将天上的重要星宿与地上的版图一一对应了起来，这就形成了星象分野图。星象分野图就相当于将全国的交通旅游图折射到天空上，这种重要的星宿与地上的版图就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哪一块的星宿要是有异常活动，那么就意味着对应的地区可能有重大事情发生。这有科学依据吗？其实未必有，只不过中国的大历史中天文和地理交织到了一起，即使没有关系也能说出关系，再加上有时无法解释的一些巧合，因此这星象就成了一门玄而又玄的学问。现在金星两次白昼出现，傅毅的报告也将李世民推上了风口浪尖，他将何去何从呢？历史对李世民还是不薄的，慈祥老爹李渊居然将这封至关重要的报告递到了李世民的手中。李渊之所以这么做，那是想敲打一下李世民，同时说明李渊其实是一个相信科学不相信封建迷信的人。但是李渊错了，这一错就是一辈子，这一错就让自己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相信如果再给李渊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对那份报告说两个字，我信。如果一定要在这两个字后面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或许他宁可是万万年。可惜啊，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接过老爹给的报告，李世民心中窃喜，同时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喜的是自己居然切合天意，惊的是老爹要是当场翻脸可怎么办。幸好老爹李渊是个无神论者，从来就没把星象当回事，父子俩轻描淡写了一番，也就将金星捣乱这件事儿给翻了过去。然而就在父子俩谈论星象的同时，李世民的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这选日不如撞日，明天就决战吧。下定决心，李世民按照先前与房玄龄等人商讨的方案，先放出了一个超级炸弹。他知道只要这个炸弹一出，老爹一定会将星象中的事情放在脑后。这个炸弹一出，长安的上空一定要划过一道晴天霹雳。李世民随即给李渊上了一道亲启密奏，核心内容只有寥寥数字，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淫乱后宫，这是每个智商正常皇帝的炸点。李渊是智商正常的皇帝，这同样也是他的炸点。能忍受淫乱后宫的皇帝不能算作皇帝，只能算作忍者神龟吧。李渊当然不愿意做忍者神龟，他想当面向两个儿子问清楚。时间就在武德9年6月初4，他要与三个儿子一起抖一抖皇家的家丑， 看看自己的头上到底有没有绿帽子，如果有，那么到底有多少顶呢？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三，有一些人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这些人包括皇帝李渊，包括太子李建成，包括秦王李世民，包括齐王李元吉，同时也包括一些文官武将，包括三个皇子各自的死党。过了这一夜，大唐还是大唐，只是有些人的命运将发生巨变，皇帝不再是皇帝，太子不再是太子，秦王不再是秦王。六月初四的主题只有两个字，颠覆。一生经历无数大战的李世民今夜无眠，他始终在默念着一句话，治人而不治于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兵法口诀，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采取主动，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句话他铭记了一生一世，无论是战场还是政局，这始终都是他永恒不变的信条。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短短的一句话，一生中能读懂的人又有几个呢？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一直在算计着李世民，却不知道在他们算计李世民的同时，本身其实也正在被李世民算计。尽管他们几乎没有给李世民任何机会，更何况他们还拥有李世民注定无法拥有的嫡长子正统身份，这一点将使他们在兄弟之争中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然而他们不会想到，正是他们最为得意的正统身份给了李世民一线生机，嫡长子的正统身份给了李世民压力，同时也给了建成和元吉一个极大的麻痹。这个麻痹就是，我是嫡长子，只有我算计他的份儿，哪有他算计我的份儿啊？可以说建成和元吉之所以在兄弟之争中屡屡胜出，实际上靠的是建成的嫡长子身份，靠的是老爹李渊的背后支持，靠的是李渊皇帝体系的认同。然而李世民想的比他们更为深远，如同一句广告词，我定规则我就赢。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李世民说，给我一个地点，我将撬动整个唐朝。现在他找到了，这个地点就在宫城之中，这个地点就是玄武门。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究竟发生了什么？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各自又迎来了怎样的命运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

心儿温暖，终走得好慢，那是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 从头讲。